度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七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訳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腕は絡むことはない、いつの間にか瞳奪われ、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凍りついてく時を打ち壊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想いを受け止めてほしい、にぎわうテーブル越し、何気ない君の視線に酔いしれ、恋をしているようで踊らされてるような、高鳴る鼓動にもう嘘はつけない、いつになれば変わる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心溶か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今夜は返さない、見つめるだけの日々なんて終わりにしよう、 I wanna die for you、 君が好きだ、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想いを受け止めてほしい、 I wanna cry for you、 好想大声说爱你。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怎么样？你看我就坐在这儿等表扬。 哎呀，这首歌曲选的太好了。哎，那我就再问你个问题啊，这首歌曲是什么动画片的主题曲？ 哎呀，灌篮高手啊，我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好，那 经常播 这是两连环的问题吗？ 嗯， 这届奥运会的篮球比赛你看了吗？ 我看了三人篮球，看杨舒怡了， 还可以，那还可以， 还不错，对不对？ 不错不错。 哎，大早上呢，大家说天哪，今天开场太棒了。 是。 撒哈拉暴雨说，这首歌表明，虽然奥运结束了，但 PD 的心还是留在东京了。 这首歌曲是 鲸鱼， 鲸鱼的心还留在东京。 我有一些小私心，被帕丁顿熊猜准了。他说，这是因为东京奥运会昨天结束了，早上要放这么燃爆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哎，为什么？ 提醒 PD 要继续动起来吗？ 啊，这大家现在呢，从奥运健儿的身上转到了我的身上， 嗯， 就觉得大家动完了，你看奥运健儿动得这么好哈， 啊 ，PD 怎么还不动啊？ 没错，那 PD 到底有没有认真动呢？大家现在打 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上周五晚一点的时间，大作已经把拖更的内容给大家更新了。 对， 好多朋友应该是忙着过周末没有看到、哎，看看我们为了奥运周期专门准备的朝思暮想早晚联动篮球赛的精彩盛况。 对， 就 作为唯一的进球者，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视频当中， 对不对？ 对对对。 啊，今天的神仙打开方式，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灌篮高手》的这首歌曲，其实也跟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有一点点的关系啊、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也跟这有关。哎，昨天晚上听说某人又跑到其他节目当中去串班去了呢。 这有什么某人？我在上班的时候呢，静于 PD 静 PD 发了一条指示，一会儿在娱乐最王牌里面宣传一下早安音乐秀最新一条微信推送啊。 对，就还及时在布置工作内容。是的，昨天晚上。上的东京奥运会落下了帷幕啊，大家应该都已经收看了这一场闭幕式了、那这一次呢，东京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大部分的比赛场馆都采用了控场举办的方式，所以呢大家在会场当中几乎是听不到观众们的热烈欢呼的，只有一些就是运动员还有一些裁判员代表团啊等等 还有工作人员啊， 是、那么如何能在控场的情况之下营造出这种相对热烈的气氛呢、那这一次东京奥组委给了一个非常讨巧的答案，就是设置在场的 DJ 来做一些动漫燃曲的这种回放。 对，跟这个开幕式相比呢，好像昨天闭幕式收获的掌声多了一些，因为好像更加轻松更加自如，本身好像就是一个这种大 party 的感觉哈。然后你刚才说动漫燃曲，昨天有一个 DJ 在上面一直在打碟， 对 啊，那个打碟大家觉得哎呦打得还不错，但是结果把他的这个身边一照啊，那个身边也太空旷了一点啊。 你知道就是 DJ 放音乐的时候最在乎的就是一个情绪跟感觉、就比如7月26号的时候，日本当时跟韩国在做那个射箭男子团体的半决赛，双方分别赢了两局就进入到加时赛，很焦灼的这个时候呢，现场就播放了日本热门动画的片头曲《红莲之公式》。对，也因为了这一点引起了网上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音乐太配了，太燃了、那随后的三人制女子篮球比赛当 中，那你这么说的话，刚才我们那首歌曲有没有出现？ 我就正在讲啊， 啊，就正在讲， 你打断的就这么的不合时宜， 就这么合时宜啊。所以他放的是 就在我刚刚说到的三人制女子篮球比赛当中、日本队的入场曲选用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好想大声说爱你》， 来鼓掌鼓掌啊， 哎， 选得好，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就契合这种氛围，我们的歌单简直太精心了。 我再问一句啊， 啊， 这么好的歌单， 嗯， 都已经冲到连天气都可以不放了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谁说不关注？只是晚一点关注。 我跟你说，这是我见过静瑜最嗨的时候啊！我们俩做节目做了4年， 开场白先说3分钟。 这个天气怎么出的这么晚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光线台的气温呢是22.2度。截止到今天早晨的5点30分，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8.3毫米，就昨天晚上下了场非常大的雨哈。那现在呢，全市的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结束，只是在东部地区呢还有一点降雨的气候，再过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会结束。不过呢，在停歇一段之后，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来说，今天这个雨呢，对早高峰还是比较友好的哈。 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老生常谈，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请您不要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哎， 你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阴天，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史上最晚的天气之后，再来看一下史上最晚的这个我们的排名情况啊。 啊，这个也不算，因为我们俩有的时候也会忘。播一首歌回来再点。看一下今天没有忘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啊、 第一名飘摇的云，第二名是大包装，第三名厚德载物，第四名信仰，第五名是麦兜 and 布兜。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蒲公英，第七名晨晨，第八名是懒蛋，第九名日清语文，以及第十名水瓶歌声。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 对， 接下来这个词儿我好久没用了，但我一定要用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话题就呼之欲出了。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昨天万众期待的东京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中国奥运代表团总共斩获了38金32银18铜，共计88枚奖牌，完美收官。又是一年16天的限定快乐，其中包括了感人至深的拼搏、无上光辉的荣耀、紧张刺激的观赛感受，以及源源不断的奥运梗和段子。那些勇敢拼搏的运动员、运筹帷幄的教练员和一小波带兵上场的裁判员，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东京奥运的限定时刻，说一说本届奥运会当中你最难忘的瞬间吧。 来说一说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你最难忘的瞬间。刚刚那个一小波带兵上阵的裁判员是怎么回事？这种网上的梗不要乱用。 还有什么梗和段子？就是果然大家难忘的瞬间都不太一样。 就你看，要让大家记住的话，一定要把它画成一种非常好玩的，哎，容易被大家记住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共同探索一下大家的奥运记忆。昨天晚上的闭幕式看了吗？ 看了啊。 怎么样？印象最深的是， 因为要看闭幕式，然后所以呢，我的朝思暮想听奥运的最终版，落到3点钟才做完，给我困的呀！现在 做了好久的时间啊。 是啊。 昨天晚上的闭幕式当中呢，苏炳添是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对。 那这一次呢，是各国运动员来共同入场，跟开幕式按顺序入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体现出了各国运动员一个团结和和平。 闭幕式上，我们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始呢，当时因为有百年奥运之说嘛，再加上这个雅典本身就是马拉松的诞生地，所以当时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把最终来比赛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的男选手，给他来颁奖。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为了凸显这次的这个平等、团结和和平， 特别棒。 哎，又同时为女子和男子马拉松获奖者同时颁奖， 对，在闭幕式上 第一次， 是的，在闭幕式上给男子跟女子同时颁奖啊。那同时这一次，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还有这个闭幕式上出现的那个光之五环，就是让所有的运动员打开自己手机的闪光灯，然后利用这个 LED 的方式，就好像大家手机的闪光灯被捕捉到了一起，形成了光之五环。哎，这个创意特别棒。 哎，是的，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吐槽这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但是大家后来知道了之前他们是准备怎么做创意的时候， 对， 大家山呼，哎呀，怎么就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一些创意？但是这些创意有一部分也拿到了闭幕式当中啊。 是的，那在现场呢，还有大家特别关注的巴黎8分钟，以及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的宣传片。那最终呢，东京奥运会的圣火是缓缓熄灭了。在闭幕式上，其实也有两段音乐的作品哈，一个是最终熄灭的时候，有一位日本的女演员演唱了一段歌曲。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让大家特别期待的，就是闭幕式专门邀请了日本的女性创作歌手 Milight，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亮点了，因为她无论是形象还是歌声都非常的惊艳。 对，她演唱的歌曲呢是《爱的赞歌》，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同时 啊，不是这首歌曲， 啊，不是这首 啊，这是一首老歌。 啊，老歌。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 我们听到的是 Milight 一首代表作品， 叫做 Tell Me。 Tell Me。 哎，今天呢也不要忘记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这届奥运会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点是什么哈？ 染みついた声がまだ思い出せると偽れないよ間違いだとしても繰り返してしまうよまた答えて涙の意味を Please now 閉じ込めたいからSo just tell me now, just tell me now, why are you crying now? 二度とは戻れないそれでも just tell me now, please tell me now, まだここにいたい枯れそうな花一人きりでも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のけてくれた それだけでいいよ 永遠変わって 全部消えても渡ってくシャロー もう誰もいないよ でも残ってるの Your touch ほどいてよ太陽 Just hear me out抱きしめたいから So just tell me now.Crying now, I feel you everywhere, so I gotta tell you now, gotta tell you now, oh, I'm crying now, 니도 또 아무도 내 나이 못해도 just tell me now, please tell me now, I'm not gonna need you. 这是昨天晚上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现场献唱的日本女歌手 Melite 带来的一首 Tell Me。 昨天晚上呢，东京奥运会的圣火缓缓熄灭，那么我还记得最后央视的解说词，他说东京奥运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北京奥运会，北京再见。 他的这个解说词怎么跟我今天的解说词一毛一样？ 北京冬奥会啊。 对啊， 你是不是抄人家的？ 我没有，可能我们、这个、 辛苦做到九点、啊、 可能我们、这个、 大家的想法都一样， 对，心性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的感受基本是相同的哈。但是这次呢，我今天在经过了刚才听大佐的这段录音，以及呢跟静瑜小姐姐的这刚才聊天之后，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是不太一样的，就大家关注点其实不太一样。 对啊， 比如说大佐关注的是梗和段子， 对对对。但是你看很多人还是关注了霹雳的关注、不得不说，因为确实这届东京奥运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关注度没有像以往的奥运会那么的就是全民关注，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都是通过一些手机端的推送啊，或者说网络的一些实时的更新啊，包括像我叫毕小美说的、我自己啊几乎是没看，都是每天早上通过霹雳讲解留下了那些激动的瞬间 啊。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一届的大家关注度应该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就今天就昨天有一个网站还做了一个汇总，说自从奥运上来以后，你会发现前段时间的热词完全被大水都冲刷掉了。 嗯， 每天都是奥运健儿的最新的瞬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看的少了呢？主要原因是大家看电视少了， 对， 都是通过手机端来得到的最新的一些结果，对不对哈？ 是的，那么我们也收集到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一届东京奥运的记忆。 嗯， 比如说欢乐咖啡时光说，我能说我整个记忆最深的就是闭幕式上法国的宣传片吗？ 那可以啊， 太美了，艺术气息太难忘了，让人好期待下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对，我觉得这一届呢，其实有各国选手的这种风采也是看得特别明显啊。比如说像当时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跳高选手，就是整个连这个央视的解说员都说，哎呦，这个一看就是艺术国度来的， 对， 就是跟文艺气质拉满哈、就是他不停的就是跟大家打招呼啊，包括你看他的这个身世，他不光是个跳高运动员，还是个模特，还同时是一个歌手哈。 跳完之后立马窜到隔壁赛场看别人比赛， 对，哎呀，就是又哭又抱又搂啊，很有趣。Dennis Dragon 说，这一届呢，他自己感觉是把国旗展开又默默收起的肖若腾，当时感觉为他很遗憾哈。 嗯， 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出那些不甘、无奈以及遗憾来哈。 嗯，还有像一个滤波器提到了，当然是我们可可爱爱的运动员们啦。 嗯， 这一届真的是零零后全面开花的时代。 对， 你可以看到比心的杨倩，还有一己之力带动了小黄鸭发卡，现在卖到脱销啊。 嗯， 还有就是做美甲啊等等等等，大家都记住他了。奶声奶气的我们北京的小姑娘张佳琪。 嗯， 还有常被捏脸的孙颖莎，以及我都十七了管晨晨，就这个带鼠摇的。管晨晨超可爱的， 你知道那天看到了这个张佳琪，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跳水冠军，几位三个小姑娘的同时过去，然后呢，结果他们三个就开始展开了大型凡尔赛现场，知道吧？ 怎么凡？ 就是自己说自己的动作，然后全红婵的说，我这个动作呀， 腿收的还有点不好，旁边两个人说已经十分了， 已经十分了。最后昨天其实我看到网上一个花絮，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郭晶晶然后在台边一直在等我们的小姑娘结束了之后冲过去，哎呀，大家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合照，哦，破防了。 嗯，对，那一下，然后呢，当时郭晶晶冲过去说：“我能跟我们的奥运冠军拍个照 吗？” 旁边说：“我们能和郭晶晶拍个照吗？” 嗯，是 是。 还有像撒哈拉暴雨提到了说，这一届呢，中国女排虽然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但是我相信女排精神也一定会让女排重新站起来的。也在这里非常的感谢郎指导。 嗯，是关于郎指导的记忆呢，我们在那期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当中，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在听阿斯什么时候把这首歌曲的前奏唱出来哈、啊？ 就是这首歌曲《仰视而来》，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好，把它送给所有拼搏过的运动员们。 是英雄，我是有些笨拙，但我并不懦弱，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仰视而来，迎风而来，破晓而来。踏不到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等，尘埃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不计后果，披荆斩棘多痛快，难免会有失败，没什么大惊小怪，手中紧握的是未来，春风波浪不卑不亢奋，恣意飞扬无法阻挡，我做我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日夜潮起潮落，绝不迷失自我，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仰视而来，似乎是个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等，尘埃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不计后果，披荆斩棘多痛快，难免会有失败，没什么大惊小怪，手中紧握的是 来自阿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仰视而来》。看到里面的歌词就觉得特别适合送给我们的运动员们。偶尔会感到失落，但我也不会示弱，我要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 哎，说的真好。而且我觉得这一届的这个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尤其是中国代表团的这些团员们当中独具个性的性格，我觉得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都有另外一面值得我们去探索跟发现啊！ 是，大家现在开始给我们各种贴图了，比如说管晨晨特别可爱的捏着自己金牌的样子。 哎，我跟你说，那个记者问那个问题，我说如果是真的，咱俩在当时被受访的话，真的觉得尴尬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现在你很可爱吗？那你能不能现在给来个 可 爱？可 爱 你说怎么？而且对着镜头，你知道吗？ 举个金牌， 但是他还真的可以做出来哈。 是，大家的东京奥运记忆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爱情喜剧电影，叫做《测谎人》，最近曝光了预告片，来看一下演出的阵容，我已经开始期待了。这是由马丽、文章、梁超和于洋来一起领衔主演的。 对，预告片当中的主要角色呢，还是悉数登场、超高频次的抖包袱、爆笑的这种测谎的旅程呢，也因此拉开了帷幕。影片呢讲述了只能口吐真言的职业欺诈师与鉴渣的测谎人面对犯罪团伙的威胁，他们俩感觉像犯罪团伙。 你能不能这么说呢？玛丽跟文章听到这个话应该会不开心吧？ 在爱与谎言当中呢，彼此寻找内心答案的故事，听起来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笑料会不断的哈。 影片已经定到了8月13号的18点将会在全国欢乐上映。但觉得现在很遗憾的就是玛丽跟就是沈腾基本上不太合体再去演这个喜剧片了。上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沈腾自己去出演了这个《西红柿首富》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一定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我的 PD。 你送给我干嘛？你说了半天沈腾跟玛丽，猝不及防啊，有点啊。 这是《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吗？ 主要是 为什么要送给我的 PD 呢？ 因为里面有句话，对吧？燃烧我的卡路里。 给你个小眼神，自己体会一下。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完整蜜。 美照就存和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先下载和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1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 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上好啊！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老朋友帕丁顿熊要教大家制作一款超级超级美味、超级超级简单的早餐辅食——蟹柳滑蛋。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看一下制作的详细步骤，还有诱人的成品吧。首先，我们准备两个鸡蛋，把它打散，加入一点点牛奶、盐还有鸡精，搅拌均匀。然后呢，用买好的蟹柳拿叉子给它刮成丝儿，放到鸡蛋液当中去搅拌一下。接下来做锅。热油倒入我们刚刚搅拌好的鸡蛋液，用铲子翻炒熟了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蟹柳滑蛋最喜欢的吃的方式就是把它夹在吐司面包里，放上一层蟹柳滑蛋，一层芝士片，一层培根，再盖上一片面包，再放上一层火腿片，一层西红柿片，一层生菜叶，这样的一个超级无敌巨无霸的三明治就做好了。再配上早安的清醒咖啡，不要担心我是否吃得下，我可是早餐大胃王哦。早餐多吃一点，一天才有运努力去工作的力气。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早安音乐秀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梓童的 Anything You Want。 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 Coffee in the Morning。 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像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就这样听着你，中午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想去哪里逛逛，我的心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假装撞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时间变太快， baby boy, 终白下来，你给的疼爱被想慢慢依赖。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送上了今日份谢流华丹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啊，细心的小耳朵听到了，静瑜你怎么只说这个 coffee in the morning， 不说 whiskey in the evening？、嗯、周一了，不能喝了啊，把周末喝酒的这个事情忘记，今天要好好努力工作。 就是人家歌曲当中呢是唱了一个一天的循环，但我估计他应该是反过来的哈。 嗯嗯。 头天晚上喝了 whiskey， 第二天早上应该喝杯 coffee 来清醒一下哈。 也提醒大家，每天的7:30到8:30是最适合大家来吃早餐的时间。上班路上繁忙，但也一定不要忘了到了单位楼下的时候给自己买份早餐。 对，是这个吃了早餐才能有空运动，是吧？ 嗯嗯。 有空运动才能让我这个 PD 跑起来，是不是？ 跟 PD 就又连上关系了，是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新一条公众号的推送， 是的， 可以看到 PD 的进球瞬间啊。 是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最终呢也是用一个视频的方式来呈现了我们的 DJ 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的瞬间啊。 嗯。 刚刚有朋友已经调侃了，说哎 ，PD 这招特别棒，这叫什么？肚皮对抗法，让我刮目相看。打篮球的肚皮对抗法啊， 这主要是，哎，怎么说呢？这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你是让我剪还是不让我剪？ 不好意思的， 对不对啊？ 剪，该剪还是剪的啊。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正式闭幕了，奥运圣火缓缓熄灭，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当中。 对。 那么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东京奥运记忆。 嗯。 比如无名8059说到，苏炳添虽然不是金牌，但最终呢却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 没错， 作为旗手走进了闭幕式的现场。 嗯。 那么他不是金牌，胜似金牌的9秒83，一个32岁不在运动身体巅峰期的运动健将，还是在勇攀高峰突破自己的中国速度，太令人动容了。 哎呦，昨天我看到苏炳添一段采访呢，确实让我觉得有点难受哈。就是苏炳添确实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确实离登上领奖台就差那么一步。 嗯， 如果我们当时在接力的比赛当中发挥得更好一下，接棒更好，是他们自己赛后的一个回述哈。 嗯， 可能我们就会拿到一块铜牌。那但是苏炳添当时在说到你破纪录这个感觉的时候，他说听说巩立姣拿到这个金牌了，我想把他的金牌接下来拍个照。 啊，这个话好难过。 对啊，然后第二就说，他说他无法去想象3年后的巴黎，他现在只能往明年去想一想。 嗯， 他说明年可能想给自己放个大假，未来跑不跑到时候再说了哈。 嗯，我看你看思雨提到的这个，他说我觉得这一届特别棒的是国人对于运动员的失误包容度更高了，我们不再为金牌论了， 是是是，没错没错， 更多的是肯定和鼓励，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这种需要靠金牌数量来证明什么的年代了。 是， 自信和强大刻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觉得运动员就是最棒的。 对，虽然我们和美国队最终的这个金牌大、金牌大战大家还是很关注，但是大家没有人去 还好 没有人去苛责什么，对不对啊？ 嗯， 哪个运动员比如说发挥失误了，而且说实话这一届失误的少，意外收获的多。总体来说国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而且最终那个数字定格在88嘛，大家一看觉得嗯挺好的啊。 是，还有很多很感动的瞬间，比如图图提到的感动的瞬间，就是卢玉飞妹妹吊杠的瞬间，爬起来就问说我还可以继续翻吗？ 嗯， 哎呀，那个真的是让人好难过的。 对 对，还有两个外国运动员一起来分享跳高金牌的时候，还有呢还有这个孙颖莎两次打赢了日本选手的时候，真的是太提气了。 你知道就国乒呢总是大家的这个就是 关注点， 高效关注的点嘛，包括这次马龙的这种战绩等等。但是呢，也有人关注到的国乒是另外一面啊。YYL 说，欢乐喜剧人国乒全队，国乒真的很欢乐。 从许昕背这个包下班了。 对，而且许昕特别逗的是，许昕不是这次单打的时候嘛，然后一拍，然后打到了马龙身上，旁边人就说，配合这么多年还是配合的不默契，然后放了一张当年和张继科配合的图，张继科在许昕抽球那一瞬间已经趴在桌子底下了，就很逗啊。 正如夏华提到，最惊喜的还是莫过于每天郭 PD 的奥运播报。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无论是内容还是背景音乐，还有播报时的慷慨激昂以及专业度都太棒了。 嗯， 还有呢，就是在群里跟我们小耳朵各种云看比赛，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群超热闹。对，每天 毕小美不是说了吗？我根本不用看其他的，每天看群就知道最新的战况了哈。 是给每一个奥运健儿加油欢呼。那今天 PD 也是非常精心的准备了，哇，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写了朝思暮想听奥运最终篇几个字，很不舍，但是我们也期待3年以后在这个 不 巴黎， 我那里面说了，再过180天就是北京冬奥会了。我们再见。 是是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 对对。 但这一次呢，巴黎的8分钟其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展现了法国人的浪漫和热情。我们看到了有刺客信条般的跑酷这些极限运动，也看到了宇航员在太空上吹着萨克斯。 哇，那一幕简直太 们怎么能想得到？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浪漫之都巴黎或者法国人的这种艺术天分真的是不是盖的哈。 嗯。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老艺术家在轨道上弹钢琴，这些都让人非常的愉悦。没有，我就知道你会放这首歌曲。里面有香榭丽舍的落叶是吗？ 还有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 哎，好听好听啊！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东京奥运已经结束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东京奥运记忆，同时也期待着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以及三年以后的巴黎奥运会。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确实想到了巴黎的那个时尚之都，也让我想起了我们群中之前有一位朋友说到的话，他说他最浪漫的瞬间是什么、 嗯、 就从巴黎拿回来一堆叶子然后跟他老婆说这是 香榭丽 舍 的 落 叶。嗯，昨天我们有看到宇航员在太空上吹着萨克斯，看到了老艺术家在老轨道上弹着钢琴、 嗯、 整个画面让人非常的愉悦，但是后来也有人吐槽说我怎么好像看到了一个音乐学院的招生宣传片 啊，是这样吗？也有人说昨天是一个什么叫跑酷游戏的宣传片啊。 对，但是你能看到说这座城市对于音乐对于浪漫的极致的一个追求，包括跟运动完美的结合起来、 嗯、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当中哪一段记忆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嗯、 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东京奥运记忆。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该倒进在万千，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爱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旅行。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蛋宝带来的《放个假》，悠悠时光，轻松惬意。也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答案是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你答对了吗？ 小鹏汽车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高精地图监测实时路况，让长短途驾驶更舒适轻松。现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至高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来，欢迎新的金主爸爸，欢迎。 哇哦，哎，我们节目真受欢迎。 哎呦， 对，但是也炸出了好多的车主啊，现在好多正开着小鹏汽车行驶在路上的车友， 嗯， 已经给我们拍方向盘了，说，哎，是这个吗？我们这是 NGP 这么狠吗？ 系统啊， 说哪个车有道哈？ 哎，是的， 嗯， 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确实这个系统还蛮好用的，来可以去各大经销商门店去了解一下。 好嘞，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当中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 对， 比如说周周提到了倪夏莲这个名字，大家有关注到吗？ 嗯，倪夏莲有啊， 对，是代表德国出战的。 对， 我爸看了都惊讶，说天哪，他还在打啊！他当年打日本的时候，波尔才刚出生。 嗯， 你想象一下这个辈分。 哎，但是你知道。我今天也是看了倪夏莲的一段采访，他说的非常非常好。他说到我这年龄呢，你问我有什么运动的目标跟追求，其实没有。 嗯， 我现在就是想，今天的我比明天年轻 一 点， 嗯， 或者健康一些，所以我把今天的球打好就好了哈。 享受运动本身啊，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也是运动员最舒展的时刻。 对， 利落心田说，大家还记得吗？汪顺200米混合泳最后10秒的冲刺，哇，这个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直到知道自己获得了金牌，那个笑容好治愈啊！最重要的是人也超帅的。 最重要的才放到最后才说，是吧？ 啊，这是那个利落心田说的啊，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加的，他自己写的。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一届确实大家的这种很多的记忆都有一些不同的点哈。5089说必须是小可爱孙颖莎的进攻酣畅淋漓抑制了这个对伊藤的两场比赛，真是酣畅淋漓，我觉得女乒是属于她的。那同时呢，孙颖莎最近登上热搜主要是她那个多一多的脸蛋儿， 对，很喜欢捏脸啊。 对， 你看提到孙颖莎还有陈梦，佛系慢慢飞说当时记者采访陈梦说有没有想怎么样对待伊藤选手啊，然后决赛跟他相遇怎么样，陈梦就回了句等他先进了决赛再说吧，结果真的就没有进决赛。 而且 感觉哇好爽啊这个回击。 而且陈梦特别逗的是，就是女乒不是当时3-0直落三盘嘛， 嗯， 就是陈梦因为是新科的冠军，因为他要放到后面压场子， 是 就单打就没有上，结果陈梦上来说，哎呀，我跟这2个小时妹混了个金牌， 混了个金牌怎么能是混的呢？东京是你的福地。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当中你最难忘的时刻，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东京奥运记忆。 好嘞， 啊，这首歌就是 这首歌曲也是我的东京记忆，是不是？ 我们所有人的超喜欢的 Tokyo Bone。 Tokyo konnichiwa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aoi sora When you say wakarimashita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Canon Sony Honda I'm losing my way Oh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a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your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すみません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ありがとうこんばんは I say Suzuki Yamaha ユニキロとシバ橋よこちら I'm losing my way Oh but so where should I go 新宿 so big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more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Shiba

梦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的8:11，哎呀，我觉得这八个字真的特别棒，用来形容一下 PD。不好意思，我数错了，是六个字。 六个字？哪六个字？ 温暖而有力量。 感谢感谢感谢啊！是做完以后呢，自己也小感动了一分。主要是我觉得反映出了我这两天对于这届奥运会的一种感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虽然对这届奥运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质疑，或者是抱着当时一些其他一些态度，但是最终当完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体育或者是这些盛会还是非常有力量的，对吧？ 是，也感谢郭鹏跟思萌哈，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完美收官，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支持和关注。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东京奥运会你的记忆， 对， 兰芝赤儿说最难忘的是痛失混双金牌之后刘诗雯哭泣的脸， 是 遗憾退赛时的落寞心情。所有的运动员都经历了刻苦的训练，不要铭记只铭记那些金牌选手，要为所有为之努力过的运动员来献出我们深深的敬意。 是，所以呢，金鱼现在也准备了一首歌曲，好合适啊，忽然觉得啊， 这是来自孙楠和周深的《中国加油歌》。昨天晚上当苏炳添举着五星红旗进入会场的时候，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中国观众最期待的时刻。 对， 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为之拼搏不管有没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你们都是我们的骄傲。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收听到的是支付宝便民音乐时刻，便民音乐时刻， 速度速度，这速度真快啊。 郭PD干啥呢？奥运百米飞人大战开始了吗？ 哎呀，不是，我这刚刚看了一个保险，上线不到两周，参保人数就突破了80万，平均每秒都有超过一人参保，这也太快了。 保险参保都这么踊跃啊？为啥？ 这个保险叫北京普惠健康保，官方指导不仅参保门槛低，对年龄健康状况都没有要求，同时还覆盖国内外100种特药，对中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据说60%以上参保的人都是给家人买的呢。 哎呀，这么好，那我看很合适给爸妈买呀。 是的，我正准备给自己和爸妈都买上呢。195元最高保300万，可以作为医保的重要补充，感觉挺好的。 问题来了，在哪儿投保呢？ 上指定参保平台支付宝搜北京普惠健康保，医保的保，就可以给爸妈一键投保了。快去吧，我看飞人大战去喽。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健康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崩溃夹得紧紧，浪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谁造谣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侠游泳，贩卖来怪，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在每天都为蛇盖被子，但地球是照也依然准时，凡事是千万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样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来找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侠游泳，贩卖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彩虹金刚， 彩虹金刚来自孙燕姿，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亲子的氛围啊！ 嗯、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那现在呢，当他们年迈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他们送上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保障。 对，所以呢我们还在广告里啊。 怎么样， 又来一个金主爸爸、 没想到吧，我们双金主爸爸今天节目。 哎呀， 是，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大家更多的关于东京奥运记忆的回复。 对， 生如夏花说，每天这个时间我就会非常安静的站在电梯旁，路过的同事都习以为常的冲我点点头。 嗯、 没有奥运播报的早晨我们都是大声的打招呼，但现在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认真的听广播。 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啊，我觉得这一期呢，包括刚才用户9385说求 PD 的文案收藏，就有空的话我会总结一下好不好哈。 嗯，但大家其实可以回听的这些所有的节目都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就听听 FM 当中、 嗯、 直接进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下载一下听见的听， 哎，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找到朝思暮想听奥运， 对、嗯、搜索一下朝思暮想应该可以看到了啊。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一道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曲がりくねりはしゃいだ道、青葉の森で駆け回る。誰かが呼んでる。夏が来る、影が立つ。あなたに会いたい。見つけたのは 这首歌了吗？这是米津玄师的《红辣椒》，不过不是他演唱的版本啊。 对，这是最开始的应援会的版本。其实米津玄师挺有意思，先写完这首歌曲以后呢，后来这首歌好像挺火。 对，作词作曲编曲都是他， 都是我。那我就再唱一遍吧， 收回来再唱一遍。 是，但说实话，听完这个版本以后，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像跟他的版本比起来呢，更像是一首应援歌曲啊。 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跟东京奥运相关的音乐，如果大家想要索取歌单，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很秀，刚刚那首红辣椒，徐涛说早晨听到这首歌瞬间感觉元气满满、 哎、 记得第一次听还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的几天，也是我们节目放的啊， 是 真快都闭幕了。 对、嗯、我们还是放这首歌曲哈，有一个 有始有终， 对，有一种循环的感觉哈。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大家对奥运会那些关注到的瞬间，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可能每个人的这种瞬间的记忆都不太一样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但燕玲提到了说大家都看到了奖牌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幕后的英雄，体能教练、陪练队员、队医、后勤保障人员等等等等，他们也是流着汗水默默的付出着，要感谢这些人员，是他们成就了站在奥运赛场上的队员们，感谢他们、 嗯、对，弥勒佛说呢，精彩难忘的瞬间太多了，但最喜欢的还是所有的运动员永不言败、精益求精、精诚团结、共同拼搏的运动精神。最后就一句话，爱死你们了，所有为国拼搏奋斗的奥运参与过的全体人们哈。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仪式感，然后让这些奥运精神在我们心中升腾起来。 嗯， 昨天在颁奖环节当中，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一次呢东京奥运会是首次提出了为女子马拉松运动员也同样在闭幕环节颁奖的盛况。 对， 那么获得了女子马拉松冠军的是肯尼亚的选手、 嗯、 他在现场的时候领奖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一个要落泪的状态。 对，而男子选手呢也是肯尼亚的选手吉普乔格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也算是现在马拉松界的 YYDS。 他那段话呢也说得非常非常的感人，他说只有跑步才能够把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哈。 这首歌来自旅行团，生命是场马拉松。 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更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

怎么是演员陈赫发布的新曲？ 你没看稿子吗？ 不是， 你怎么问 我？我是看了，但是就是看了稿子也不能也藏住我这种比较 惊讶 惊讶 的心 啊、嗯。对， 其实陈赫之前有参与过跨界歌王、 嗯、 啊，演唱实力还是可以的 啊。是吗？ 对，那这次的这首歌曲呢，不是说一时兴起了我要进军歌唱界了、 啊、 而是送给自己孩子的一份礼物。 哦，那能够明白。 对、 啊， 这首单曲的名字就叫做《礼物》，就要用歌声唱出关于成长和守护的故事。 是，透过歌词呢，大家能够去感受一下满满的父爱，去饱含深情的讲述一下成长的故事，和歌曲主题也有一个完美的契合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赫带来的这首《礼物》。 时间被忙忙碌碌冲淡了孤独，纯真的、浪漫的、任性的，都像回忆奔赴。蹒跚学步，依然牵着我的手，可终会再将它交给他去守护。他总说现在的你要一点啰嗦，点点滴滴的温柔是岁月的起诉。就算当下他并不理解这祝福，幸福的无奈也是生活的温度。明天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我至少能对他说 Darling please stay go。 哭了笑了都是成长，并不孤独，是因为我们从不停止每个脚步。明天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我只想听到他说放心 I'm all good。 尽管不能留住时光的仓促，他眼里的光才是最浪漫的礼物。他总说现在的你要一点啰嗦，点点滴滴的温柔是岁月的倾诉。就算当下他并不理解这祝福，幸福的无奈也是生活的温度。明天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我至少能对他说 Darling please stay go。笑了都是成长，并不孤独，是因为我们从不停止每个脚步。明天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我只想听到他说放心 I'm all good。 尽管不能留住时光的仓促，他眼里的光才是最浪漫的礼物。他眼里的光才是最浪漫的礼物。 很舒服的节奏，陈赫说这是一首送给女儿的歌曲，那透过歌词呢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父爱啊，才是最深情的礼物。 是， 也讲述了陪伴孩子成长的故事。 哎，刚才呢说到了奥运呢，刚才呢六一也说到了，其实他看到了有一个小朋友在拿着球拍在场上，他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传承哈、 嗯、对，看完了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当中，有个两岁的小孩就可能还没有球台高，站在球台上拿着这个乒乓球拍已经开始比划了啊、 嗯、忽然让我想起了当年 示范引领作用。 是，当年那个福原爱 在打乒乓球的时候，小时候五岁的时候，然后当时只要一输球就哭，哭完以后他说妈妈说那别打了吧，不行，边哭边摇头还要打， 就很可爱啊， 很逗啊。 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就是去年拿下了金曲歌后的魏如萱，在今年6月份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 Have a Nice Day。 哎呀，我好喜欢他。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其实跟你刚刚说到这个小孩子有点关系。 嗯， 名字叫做很小很小，但其实讲的不是小时候的故事，讲的是爱情的故事。 哎，这是他和陈建奇从理想爱情的主题讨论爱情的模样。后来呢，魏如萱先写好了词，再由陈建奇来谱曲，所以编曲上呢也有点这种很小很小的开始。 嗯， 最后收出了堆叠出歌曲的重量，当中呢又宣告了一份洒脱的感觉。 是我们开头听到的是非常简单的钢琴啊， 就很小很小啊。 对，那紧接着呢有弦乐，再到最后可以听到电吉他、摇滚乐队等等等等。来听魏如萱的很小 很小。甚至没了期待，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的爱，被群鸟叼走，被瀑布淹没，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才怪，我不敢说，不知道怎么说，你讨厌我，我讨厌你的时候，凉掉的心奄奄一息，还可以吗？为什么不行？很多次对不起，住在一起却温度各异，承认吧，很不很不容易，很小很小的爱情，很多很多次纹理，够了吧，够了吧， 柠檬梨，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从天空被乌云给覆盖 ，Starry， 伸出暧昧气氛 ，Make me realize， Starry， 不必开口，知道你也期待，陪你过蓝色情人节 ，This is your real life。当你说为何如此神秘，安心多米诺，当下的快感让人沉浸，假装着了魔，其实在你楼下等你，二十里的房贷，同城在很强的， 超级不讲道理，爱上你越是靠近你，越想抱紧你的秘密，故作冷漠姿态，不到心间距离 ，All right， 没有你的身边，就像汉堡。美的身材，他的情绪每天都在占据我的心，我收紧着我灵魂，背着我身体。Tell me， 你心事不停，别介意，可能有时也会打动，所以没注意。We've been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time for me to break it down， don't run， don't stay， just again in my， 别让我白白期待，每个梦都是有关于你的。时间都停止了，冻结在这一秒，我们终于不用再去等待。Falling for you 那么的容易 ，Sorry 不会再若即若离。蓝色情人节我在街角等你 ，Oh baby oh baby oh oh。所谓那些无聊的是非，记录是每次微笑和眼泪，进化是你住进我心里。 这首歌曲就被旋律所吸引了，然后就加入到我的歌单当中。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宝藏音乐人 Lambert 带来的《蓝色情人节》。 嗯，那我们过两天的情人节， 嗯， 中国情人节，你准备放什么歌曲？ 你破我的梗，今天才周一，你着什么急？ 是啊， 礼物买好了吗？ 礼物还没好，礼物不需要最贵。只需要 香屑 的 落 叶、 你现在是没机会去摘一个了啊！刚提到 Lambert， 他是一个95后的新锐的说唱歌手。那最近呢，也有一个全新的观察节目，叫做少年说唱企划，迎来了第二期。让我很惊讶的就是，这一次的老板啊，有李荣浩，还有潘玮柏。 嗯， 感觉是青春有你导师团又重新搞了一场团建。 关键是李荣浩，我知道他实力很全面。但是他还能面试说唱歌手吗？ 你忘了吧？人家之前有一首就是 两个普普通的小青年。 哎，对对对对对，就有一首歌里面写着，怎么我不懂说唱就不能写吗？就不能唱吗？ 也有道理啊。 这次呢，他们是继续来面试说唱新人。那么说唱新人面试继续当中，有很多非常可爱和努力兼具的少年们。 嗯， 在面试结束了之后，他们也是拿一个 Go Chain 啊，化身学员开启厂牌内训。 哎，届时呢，李荣浩、MC Hot Dog 以及呢娃娃毛远期以及呢这个盛宇Damshan 呀，以及小青龙等，一些歌手呢会上线来授课，提升说唱新人们的专业能力，丰富他们的实战经验哈。

my chest, my breath right quick. He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mpressed like this. Probably why I got him quiet on the set like zip. Like it, love it, need it, bad. Take it, own it, steal it, fast. The boy stop playing, grab my ass. But he's acting like you shy. Shut it, save it, keep it, push it. Why you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and knowing you want all this woman? Never knock it till you try. Yeah. All of them bitches hating, I have you with me. All of my niggas saying you mad committed. Realer than anybody, you had them pretty. All of the body, I need ass and titties. Say so， 怎么样 PD、这首歌敢 K 吗？ 这首歌我也敢 K， 我 就 只唱 到 Jacket， 只唱林彦俊。那你就唱 Dada Cat。 说说夏华说啊，这个、歌啊昨天听了 N 遍，谁翻唱的？这是 不是翻唱哈，这是一个全新的合作版本。来自林彦俊和 Dada Cat Say so、今天得到了大家的表扬，我觉得很开心。 哎呦，这个乐说你们放的歌都好好听啊，品味一直在线点赞。今天歌单全部都是静瑜小姐姐选的。 哎呀 PD 给了指导、昨天认认真真跟我说啊，今天东京奥运会闭幕哈，明天我们选歌一定要认认真。我哪天不认真？ 认真不是，你昨天不是在听我们昨天晚上的季节？你知道说点场外信息，静瑜说，哎，我说昨天晚上说的也这事儿，今天早上说的也这事儿、 那我们就一定要在音乐上比较一下。 继续说，咋啦？回主场了不还不好好 表现一下 啊？ 喜欢今天的歌单，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奥运会，东京奥运你的记忆。 TTZZ 说我非常共鸣刚刚 PD 讲的话、特别是作为一个体育迷球迷，奥运、世界杯、欧洲杯，过去的时光大部分都是以这四年为基础的。 对， 盛会结束还是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们会期待下一次。 哎，但是我跟他说呢，我说其实这次的周期会更短，明年就会有冬奥和世界杯，离巴黎奥运会也只有三年了。这么想好像最近是一段很幸福的时光，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来自鹿晗和陶喆的我们去滑雪吧，请到长城来滑雪，期待着大家北京冬奥会再跟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其实时间也很近了，而且大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有北京冬奥会的特别企划，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和关注一下哈。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是节目是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来自鹿晗和陶喆，请到长城来滑雪，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拜拜。 八又一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那长城蜿蜒如雪龙，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请到长城来滑雪，请到长城来滑雪，迎着那长城风，把梦想超越，冰天雪地的世界给你飞的感觉。中国音把东方感觉，我在长城邀请你来体验真情有多浓烈。 Yeah, yeah, come on，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迎面的世界如此纯洁，心跳的感觉在宣泄，让青春撒野，把所有的故事都溶解。追梦的路线没有边界。